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6集，西行。展昭闻言，张了张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 小林子和邹邹不好了，是不是因为邹邹的爹娘？可能是因为小林子的爹娘死的。或者小林子的爹娘是因为邹邹的爹娘死的。或者他俩爹娘的死是因为对方的爹娘。 小四子噼里啪啦一大长串话说的展昭晕坨坨，不过貌似又是对的，小家伙还是逻辑挺清晰的。展昭继续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 小林子和邹邹被捡到，不是因为爹娘不要他们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爹娘死掉了。那小四子也是被捡到的，是不是也不是爹娘不要我了，而是他们死掉了？小四子刚刚出生的时候，爹娘肯定只有二十几岁，最多三十岁，怎么会都死掉？他们是不是被人害死的？ 这个。 展昭张口结舌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嘴好笨。 小四子家里人除了爹娘，是不是还有亲戚的？他们也都被害死了吗？被灭门了吗？ 小四子大眼睛水汪汪看着展昭，展昭感觉自己已经不会说话了，怎么办？小四子毕竟也才五岁，对于仇恨没什么概念，但猛地让他有了亲生爹娘是被人害死的这个想法，着实会让他难过一阵子。这时他身后有个人走上来，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。展昭抬头就见公孙抱着小四子坐在门槛上，后边跟着忧心忡忡的赵普，一旁白玉堂也看着这边，显然都听到了小四子的话。 你的亲生爹娘确实死了，不过都是病死的。 真的吗？ 你们一个村都得了瘟疫，好多人死了。你娘把你生下来之后没法抚养，又怕你感染瘟疫，所以临死前把你放在井边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公孙不是不知道小四子的爹娘是谁吗？ 你爹娘人可好了，不过瘟疫没办法，他们可疼你了。 这样啊。 小四子显然很难过，公孙就戳着他。 没事儿，我们这次去西边要经过捡到你那口井的，你去给你爹娘上柱香。你不是还有这个爹呢吗？还有赵普这个后补的，不要紧的，你爹娘啊转世脱胎去了，也有爹娘疼他们呢。 真的吗？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公孙不是最不相信转世投胎这种事吗？ 当然了，笑一个。 小四子显然心情好了不少，对着公孙笑眯眯。公孙点点头，拍了拍他屁股，交给陈秀 去拿些零嘴，我们要上路了。 小四子乖乖跟陈秀跑了，脸上的惨淡愁云也烟消云散了。公孙站起来拍了拍衣摆，抬头就见其他人都看他。 干嘛？ 你这不是骗他吗？ 是啊，这个岁数的小崽子就是拿来骗的。 没准他爹娘真的是被人害死。 那又怎样？能骗到几岁就骗到几岁，最好一辈子不晓得。 说话间，小四子捧着一大兜子零嘴出来了，又恢复了原本那个笑眯眯的团子样。 爹爹。 哎。 公孙答应的众人都能听出甜味儿。抱着儿子上马车，公孙回头警告地瞟了一眼众人，那意思谁都不准告诉他。众人乖乖点头，谁敢呢？殷侯和天尊 就在后头看着。 哈哈，公孙这爹当的还真不错啊。 是啊，这心理年龄上啊，公孙比他们几个人像大人多了。 展昭等人默默回头看天尊，包大人笑着从衙门里出来。 先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。 众人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庞玉背着个行李跑来了。包岩在马车上看到他，不解：“ 你爹这次不是不去吗？你不在家里陪他呀？”“ 对，我爹不去，我去呀！哎，你们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在开封，多没劲儿啊！” 庞玉爬上车，边说边让包岩坐过去点，自己挤在他旁边。 嘿嘿，我姐说了。你娘要是一个人在开封住着没劲儿，就去皇宫啊跟她一块儿待着，她就喜欢跟你娘聊天。 包岩点头，展昭翻身上马，问准备上车的包拯：“ 大人，这次太师不去吗？”“ 啊，皇上让他留在宫中，似乎是有事情要他办，这次换另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去。”“ 谁啊？”“ 我们到前面去接他。” 包大人指了指前方，就吩咐队伍启程。出巡队伍浩浩荡荡走到了八王府，就见王府前边多罗带着500精兵还有几辆马车等在那里。包大人吩咐停车，王府之中八王爷走了出来，一身便服上了包拯的马车。赵普惊讶，跑到车边掀开帘子：“ 八哥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” 八王爷坐在马车里，顺手抱过小四子，点头：“ 对啊，我好久没去黑风城了。”“ 我们要赶路，你身体受得了？”“ 你八哥我好歹是个戎马王爷。”“ 你戎马个屁呀，你看你个文弱书生的样子，跟那书呆有雷劈。” 赵普撇了撇嘴，公孙眯着眼睛斜赵普：“ 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？”“ 啊，没。” 赵普赶紧摇头，顺手把小四子捞出来放到黑霄背上，一踹马屁股，对前边开道众人一挥手：“ 上路。” 出巡队伍出了开封北门，往西北黑风城进发。这一路十分顺利，只是大年刚过，越往北就越冷，赶了小半个月路之后就开始下雪了。这一天众人来到了一座城楼前，小四子裹着厚厚的裘皮披肩，扒着车窗，指着前方雄伟的城楼和连绵千里的城墙：“ 爹爹，雁门关。” 此时夕阳西下，阳光透过城墙之间的缝隙洒下来，照在厚厚的白雪上，雁门关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漠北。展昭骑着早多多，扬起脸看城楼，无论来多少次雁门关，还是给人一种肃杀之感。 好像有人来接我们了。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前方，就见城楼上有穿着宋朝军服的守军吹响号角，一面蓝色的战旗被竖了起来，迎风招展，旗子上一个大大的龙字，还有半朵白莲。赵普打眼一看，倒是有些意外：“ 龙桥广的人吗？以前每次都是邹良来接我，这次竟然换了那话痨。他醉了竟然会跑过来跑腿。” 马车出了雁门关，就见外边有1000左右的骑兵，各个黑色战甲，黑色披风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。一旁一匹漂亮的高大灰马正在吃草，马上没人，就挂着一大一小两张硬弓。赵普看了一下那个骑兵营，是邹良手下的萧齐营，都是精兵，怎么跟着龙桥广跑出来了？萧齐营统领陈柏松已经滚鞍下马，到了赵普马前行礼：“ 参见元帅。”“ 起来吧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“ 我们跟随龙将军来接元帅。”“ 你们不是邹良的人吗？怎么跟着那话痨出来了？” 赵普话音刚落，就听有个懒洋洋的声音传来：“ 那个作死的狼崽子最近越来越自闭了，左路又不怎么太平，撩人出没比较频繁，所以他不肯出来，整天喂狼。老贺让我替他来接你，我人马过来不方便，就跟他借了萧齐营来。” 众人循声望去， 就见那匹灰马后边有一张躺椅，躺椅上靠着个人正打盹呢。就看那一身淡蓝色长袍还有蓝色披风，一眼就能认出来是龙桥广。果然龙桥广一抬头，两撇修得干净整齐的小胡子分外惹眼。赵普对他勾勾手指，龙桥广一个翻身起来了，对萧齐营的人一摆手，一千铁骑队形一变，五百开道，五百两边护卫，训练有素。小四子扒着车窗看着，不禁赞叹： 哇，好帅气哦！ 龙桥广翻身上了那匹灰马，到了赵普身边。走近了，众人才发现他那匹马并非是灰色，而是花斑色的，就是传说中的花斑豹。这马底色是白的，全身就像是溅满了泥点子似的，长了好多灰色的斑纹，再加上灰色的鬃毛，打远处一看就像是灰色的马。那马到了黑枭身边就打了个响鼻，似乎是打招呼。黑枭甩了甩头，也跟他打招呼。那马叫斑斑，看着懒洋洋的，和龙桥广一贯吊儿郎当的气质十分接近。龙桥广到了赵普跟前，就开始埋怨： 你说最近的死小孩是越来越难带了，我跟老贺怎么哄他就是不说话啊。那个谁啊，红衣服那个女娃怎么这样啊，始乱终弃啊，看把我家娃害得相思病的出来了。你也知道他自闭的吗？ 那个红衣服的是个男的，你个白痴。 龙桥广张大了嘴，良久感慨： 哎呀，这年头男人都长这样啊，那女人怎么混呢？这西域养出来的女娃都没那么细皮嫩肉的，怎么养出男人这德行啊？他有妹子没？我说赵普，你放我回中原几天行不？啊，我在这儿找不到老婆了，我老大不小了，要下崽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